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二，农历11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西郊汽配城转型高端产业园，800多家商户有序腾退； 重污染在袭京城，北京今天实施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 清华附中朝阳学校教室试用新风系统，下学期开学前全都调试完毕； 两节送温暖活动启动，困难职工最多可获80000多元医疗救助金； 地铁低峰打折，赶早乘客不多，市民反映吸引力不大； 电动车充电接口将统一，新国标元旦起施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日前在海淀区启动，这也意味着产业园所在的原西郊汽配城正式完成了向高端产业园区的转型，未来将有丰富的军用民用技术在这里互相转化应用。根据海淀区政府日前发布的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规划方案，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坐落于海淀区四季青桥东北角，共11万平方米，今后将主要用于军民融合重大项目落地、军民融合项目展示对接。过去坐落在这里的西郊汽配城，随着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过去半年间，西郊汽配城已经完成816家商户的有序腾退，疏解4000多人。除此之外，海淀区正计划通过2到3年的建设，建成以北理工军民融合创新园、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玉泉惠谷信息安全产业园等为核心的军民融合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化发展，吸引高端企业进一步聚集。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半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本市平原地区将出现中度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防范。 另据报道，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晚10点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将达到重度污染状态，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并做好健康防护。明天空气质量将有所好转。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晚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市教委要求各区教委各单位严格执行蓝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减少户外活动。昨天是清华附中朝阳学校首批2台新风系统投入试运营的第一天，新系统的使用将对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套系统是在上周末安装完成并且通过调试的。系统的核心处理机上标有3档开关，老师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改变进风和出风量。值得注意的是，放在教室角落的处理机体积不小，不过呢，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不大，基本不会对日常的教学产生影响。从下周末开始，学校的相关部门将会陆续在小学部和新源里学区的教学班中安装剩余的系统，下学期开学前将会全都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政府昨天公布关于调整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重点排放单位范围的通知，扩大碳排放重点单位监控范围，由之前的固定设施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总量10000吨含以上调整为5000吨含以上。这一调整旨在进一步加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发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二氧化碳减排的促进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昨天召开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会议通报了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来京督查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和全市安全生产情况，部署岁末年初全市安全工作。副市长王宁出席会议。今年一到十一月，全市共发生道路交通、生产安全、火灾、铁路交通死亡事故796起，死亡858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双下降，但事故总量依然较大，部分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还大量存在，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也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市安监局明年将以执法检查为重点，继续强化对人员密集场所、建筑施工、设危设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 北京市工会两节送温暖活动昨天启动，跟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市总工会第一次将工会会员库与民政局低保数据库进行比对，没有被纳入困难职工帮扶系统的812名低保会员也将建档入库，确保帮扶对象无遗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林建如介绍说，为了将低保边缘人群纳入进来，本市困难职工的界定标准以现行的低保标准为基础上浮30%，上浮后对812名没有纳入困难职工帮扶系统的低保会员进行建档入库。 710呢是咱们的低保标准，然后我们上浮了30%，930，它是低收入家庭的标准，低收入家庭本身就是我们北京市低保政策延伸的一块，那么我们把低收入家庭也全纳进来了。 除此之外，每户纳入工会系统困难职工档案的家庭都将发放不少于1000元的慰问金，并将开展医疗专项帮扶救助。 分成两块，一个就是普通的工会会员达到50000块钱以上的，也就是个人自付部分，我们大概给了一个接近7%的一个补助。那么对于困难职工，也就是在我们工会系统困难职工档案里边的职工，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补助的这个力度就要大，20%到50%。我们全市最高的一位职工个人自付了17万多块，那么他可以拿到8万多到9万的样子。 为全体困难职工发放的温暖包帮扶力度也比往年更大。 粮油包今年是400块钱的包，很多年都一直是300的，赠送电影票，去年是一人4张票，今年呢一个人6张，还有一个是困难职工的体检，既包括困难职工本人也包括他的家属，依托我们工会的那个西山医院，一个人是1000块钱的标准。 昨天首班车起，地铁巴通线11座车站和昌平线5座车站试点低峰优惠，明年年底前乘客在工作日早上7点前刷卡进入试点车站可以享受7折优惠。那么低峰票价能否起到分流作用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乘客持一卡通卡，在7点前从本站刷卡进站，在原有的累计折扣优惠基础上，额外享受7折优惠。 28号早上6点半，巴通线双桥站广播着低峰票价优惠措施，一些正在等车的市民对优惠表示欢迎。 有必要啊，地铁现在确实挺贵的， 每天都这样，可能有点优惠挺好吧。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大多数乘客的车费在5块钱左右，7折优惠单程可以节省1.5块，但有很多习惯7点以后坐车的乘客说，折扣对他们吸引力不大，而且7点前进站有点早。 我这个点到单位是正合适的， 影响不是特别大，7点钟太早了。 您觉得大概延到什么时候比较好？ 比如7点半之前。 双桥站站区长任林丽介绍，由于大客流一般从7点后开始，希望低峰优惠能够引导乘客错峰出行。 我们这边的客流吧，从7点到9点半左右，一般是占了全天运营的1/3到1/4的客流，就是都在这个2个小时进站，压力是非常大。就是他如果能够错峰出行，对于我们这个缓解巴通线压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 地铁部门预期低峰票价可以引导20%乘客错峰乘车，但目前效果还不明显。以双桥站为例，28号7点前进站量同比增加仅5%。对于乘客提出的优惠幅度能否增加，地铁部门表示将在1年试点期内了解四季变化、法定节假日等情况下乘客对于低峰票价的接受使用情况，1年后根据效果评估对低峰票价进行调整和推广。 自从去年年底北京实行公交票制票价改革已经过去1年的时间，调整票制票价的初衷除了减轻公共交通财政补贴负担外，缓解地铁高峰客流、消除安全隐患也是重要动因。那么公交票制票价调整1年是否有效提高了公共交通资源的合理配置，未来还应该如何调整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8号早上7点，刚刚进入早高峰的八通线已经非常拥挤，被挤上车的乘客说， 7点不到7点半人就特别多了，实在是太多了。上地铁， 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回顾公交票式票价调整这一年，发现随着乘客逐渐适应新票价，地铁高峰客流并没有显著减少。 从去年票制票价调整以后，地铁高峰时段的客流并没有降低，相对来讲维持或者是增高，平峰的客流略有下降，这样造成总体客流啊是略有下降。 长期关注交通领域问题的政协委员朱良认为，地铁公司除了继续疏导高峰客流外，还应该通过票价优惠留住平峰客流。 高峰期高峰线路那就尽量的引导它不要太超载量过大，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低峰的线路和低峰期的地铁，应该是客流量要稍微多一点反而好，因为地铁毕竟是一个高效的运输方式。 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表示，地铁公司也在考虑引入多票种吸引乘客。 是否在平峰当中要采取什么措施，我觉得各国地铁啊它都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它的票种比较丰富，通过票种的变化来实现优惠和便民。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学习有效的一些做法。 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今年公交总体客运量和去年基本持平。长安大学教授、交通专家段礼仁认为，公交线路应该继续优化，和地铁互为补充，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公共交通效率。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昨天对外发布5项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新国标，备受新能源车主关注的充电接口不统一的问题将得到破解。在上一版本统一了物理接口的基础上，今年这一版的新国标则剑指电动车充电桩软件方面的握手难。5项新国标都将从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另据了解，针对新国标的发布，本市相关部门开始商讨已经建成充电桩的调试改造工作，预计在元旦前后就会启动。同时，一些电动车的充电接口也将面临改造。 新闻广播消息，新版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示范文本明年1月1号启用。针对容易引发纠纷的环节，示范文本新增了租赁车辆的用途等条款和内容。合同中限定租赁车辆为日常自用，规定承租人不得将租赁车辆用于或变相用于非法营运活动。对于车辆故障维修问题，文本中规定出租人负责承租人正常使用租赁车辆出现故障的维修，由此导致承租人无法正常使用租赁车辆的，应当相应免费延长租赁期限或提供替换车辆，或按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减少租金。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处理问题，文本规定承租人应当对租赁期限内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及时主动处理交通违法记分，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并在处理完毕后及时通知出租人。出租人发现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限内还有没有处理完毕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承租人应当在接到出租人通知后15天内处理完毕。 新闻广播消息，新版北京市电话通信入网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明年1月1号启用。示范文本扩大了适用范围，把原来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2个文本合并为1个，并在原来只调整后付费类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预付费类的服务内容。文本突出了对用户信息安全的保护，规定运营商应对用户的身份信息和通信信息保密，并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的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丢失，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异常巨额通信费用问题，规定运营商应按照合同约定配合用户采取限制、暂停通信服务等技术措施，并积极协助用户开展调查和查询。其中异常巨额通信费用是指突然出现超过此前3个月平均通信费用5倍以上的费用。对于移动电话上网流量控制的问题，文本规定运营商要实行封顶限制，用户当月流量达到或者是超出封顶额度时，运营商应暂停当月网络服务，用户可以当月申请恢复服务或第二月自动恢复服务。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昨天从市人力社保局和新闻出版广电局了解到，北京将在全国率先启动数字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数十万数字编辑将从中受益。数字编辑专业职称评价明年2月开始申报，年底前完成首批评价工作。北京市数字传播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截至今年11月份，北京地区有互联网出版单位310家，属地网站约40万个。2015年，北京的数字传播产业产值达到600亿，占到全国的1/4。相关部门还将与天津、河北有关部门研究探索 3D 数字编辑专业职称评价互通共享模式，在国家职称框架内下一步研究 3D 职称的互认。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昨天通报微拍传播淫秽色情视频案，这是本市第一次对手机淫秽视频发布者追究刑事责任。市文化执法总队表示，本市将对移动互联网以及微领域传播淫秽色情的 APP 及其发布的内容重点监管。微拍是一个手机视频分享社交平台，市文化执法总队在对经营微拍的北京蝈蝈在线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行政执法检查时，发现这家公司擅自利用移动互联网传播不雅视听节目，之后对58个发布者上传的淫秽视频进行了证据固定，最终北京蝈蝈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受到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利用微拍上传淫秽色情视频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被刑事拘留。 昨天，颐和园在德和园办戏楼内举办了传奇见证颐和园南迁文物展，展出原藏参与文物南迁的文物精品与档案史料73件，其中近30件文物是60多年来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位于德和园办戏楼内的专业展厅内，宋代的嵌松石方圣文方鼎，清代康熙时期的皇帝素三彩花卉云龙纹折颜盘，清代乾隆时期的玉题翠云岩青金石山子，清代嘉庆时期的斗彩缠枝花卉文尊等67件文物精品，静静地向观众展示他们的无穷魅力。故宫国宝大迁移事件广为流传，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颐和园原藏近2500件文物精品也经历了这次文物南迁的全过程。这项展览颐和园筹备了1年之久，展览以原藏南迁文物珍品为主，并结合部分珍贵历史档案资料，分为奉命南迁、辗转西南、北返分配、归园精粹4个部分，反映了颐和园藏650箱2445件珍贵文物从1933年到1951年被笔战乱18年的颠沛辗转，最后部分归园的曲折过程。文物南迁是中国现代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传奇，它历时之久，迁徙地域之广，文物数量之巨，多为世界罕见，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在文化领域的伟大胜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7，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通州区日前新开通7条微循环通勤纯电动公交线路，这将从根本上解决星汇艺术园区、六合新村、竹木厂村、李庄、苍头村等多个地区居民与地铁6号线、8通线的接驳难题。电动公交10公里之内的起步价为4元，每增加1公里，票款增加1元。 在西城区的留学生、西城区各街道英语爱好者等400多人昨天共同开启了一场全民外语嘉年华活动，旨在加强西城区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2个批次的水产被检出了违禁物质。乐天超市通州店销售的鲫鱼被检查出了孔雀石绿，每千克含量达168微克。延庆日上综合商品批发市场水产副食厅115号销售的鲫鱼被检出了违禁物呋喃唑酮代谢物。 市房地集团昨天举行老旧小区物业经理技能竞赛，20名物业项目负责人参加，这也是本市首次举行这类竞赛。市房地集团负责全市大部分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工作，共有450多名物业服务项目经理。 12366北京纳税服务中心昨天挂牌，12366纳税服务热线将成为能问、能查、能看、能听、能约、能办的综合办税服务平台。平台在原有中英文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日语、韩语、俄语、法语、德语7种语言服务。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4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天野，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平原地区有中度霾，北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万8000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0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禁止代孕被计生法草案删除，市场有需求无规范；作弊入刑后首次考研试题一泄露，考生直呼不公平。下面是详细报道。前天下午闭幕的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里原本有关禁止代孕的条款表决时被删除。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法律允许代孕行为？市民对此有何看法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记者来到一家妇幼保健医院，随机采访了几位准妈妈，询问他们对于代孕这种行为的看法。郭女士表示， 不支持了，有违道德常理了。 胡女士也认为，代孕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都无法接受。 有的女性啊，可能她不适合怀孕，然后她可能、就是、 那可以领养或者抱养吗？ 接受采访的市民都反对代孕行为，不过在网络上以代孕为关键词搜索，会找到很多代孕网站和中介。记者声称要找人代孕，联系到一个自称在上海的中介。 如果你能正常生下来的话，这个费用要45-6万是最少了，生不下来的话，前期费用10几万还是要花的。 是正规的那个医疗机构来做这个事儿吗？还是说谁来做？ 就是说有两种嘛，一种是在正规医院做，另外一种呢是在医生实验室做。 中介表示，要想找人代孕得尽早决定。他声称还有几十户家庭在等候，需求很大。 基本上我们是这里安排的吧，一般以安排为主，因为现在需要的人比较多，需求者比较多。 就在27号下午闭幕的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里原本增加了禁止代孕的条款，表决时被删除。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代孕行为可能会合法化。医疗领域资深律师童云红表示，删除这一条款是因为部分代表认为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论证，代孕行为短期内不可能合法化。 最早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卫生部专门制定了一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它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换言之呢，就是我们国家对代孕这个是持否定态度的，是禁止的，不允许的。 童云红认为， 传统的法律角度上讲，就是怀孕生育她的女性才是她的母亲，至于生物学上的父母亲，跟法律学上的父母亲是有差别的。 代孕所引发的社会与伦理问题，各国认识也有较大差异，未来还需要法律进一步的明确。 27号晚间，教育部公开表示，收到2016年考研试题泄露的举报，已经报公安机关调查，将坚决打击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 这一消息迅速发酵，一些考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表示，考题泄露有失公平，如何处理需要尽快给广大考生一个答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一位何同学说，微博上的答案截图竟然和试题完全吻合。 那个翻译是一模一样的，刚刚看的那个微博。首先是非常的生气啊，因为就大家准备了这么久，然后考完之后出来发现说有泄题的，比较认真准备的人就觉得特别不公平。 何同学说，考试前就知道有些同学买了押题卷， 有说他们买的那个什么押题卷好像押中挺多那个大题的， 比如说 政治就分析题。 同样是刚考完试的白同学说，他不愿相信考题泄露了。 可能是谣言吧，我还是比较相信国家这个保证的，让大家学习这么多年都不容易，国家起码要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我们考试。 有爆料人说，证据截图是12月26号中午英语二考试前一些考研微信群、 QQ 群和考研机构流传出的答案，和后来英语二考试内容一致。还有微博网友说，涉嫌泄题的科目还有政治。刑法修正案9将国家考试作弊行为列入刑事犯罪。郑传凯律师表示，相关考试作弊行为将被追究刑责，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考试作弊的，那么肯定是构成犯罪行为了，只要他是在国家考试当中。他这个刑法修正案9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它包括直接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的这种，针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 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主持人王展，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它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公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可以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路段交通流量大，请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邮储银行余额理财神器来了，邮储银行邮易宝，收益多一点，取现快一点，门槛低一点，体验好一点，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开车限号又堵车，地铁公交人又多，现在出行新选择，农行送您坐专车。 注册农行个人掌上银行就送易到用车优惠券，激活登录尽享私人专车接送。 详询95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老婆，车抛锚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 怎么没去爱马舍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舍，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舍。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扣，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16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同步开展书友积分回馈，卡内满100积分兑换1元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 AM 八二八 ，FM 100.6，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大视野。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大视野，我是赵龙， 我是佳石，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新版网络支付管理办法出台，账户余额付款划定限额。 未来三天，华北、黄淮再现中道重度霾。 研究生考试被曝泄题，教育部报请公安调查。 深圳光明新区城管局原局长自杀，黄河事故渣土厂是该局审批。 日韩达成慰安妇问题协议，安倍以首相身份道歉。 尼泊尔宣布免除中国公民的签证费。 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